第59章，白脸军团。 石洞中火光一灭，大家明白怪物又来了。黑暗持续的时间很短，有了上次经验在前，大家生火的速度很快。但当石洞重新亮起来，他们遗憾地发现了陈飞和黄瑞还是消失了。系统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将末位考生送去了怪物面前，就像上次的秦鸠游惑一样。哎，游歌人呢？迪离有点懵，他现在把游惑秦鸠当奥赛教程学，全天盯着不遗眼，结果只是转头的功夫，奥赛教程就少了一本。不是在这儿吗？舒雪一指身后，却发现了他指着的地方只有秦鸠。秦鸠左手边有个空位，怪物来之前游惑就站在那里，现在连个影子都没了。舒雪惊讶地问，哎，人呢？刚刚我还听见他说话了。秦鸠拎着长绳一下一下收着圈儿。 那你没听见他说什么？ 我当时在看分数条，我没听清楚。舒雪和吴丽在排名稳步上升，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但舒雪十分关注游惑和秦鸠，这两人自己毫不在意，舒雪作为同伴得替他们意思意思。舒雪回忆说，好像听见你们说打赌。 嗯，是打了一个赌。 秦鸠说，他们赌自己排名会不会掉，赢的人可以钓鱼执法活动活动筋骨，输的人只能干点无聊的善后工作。秦鸠赢了，结果怪物触手垂下来的一瞬，有人一声不吭地耍了赖，抢在了秦鸠面前，被鱼钓跑了。 所以现在呢？这是怎么个情况？ 迪离问道。 我去找鱼要个人，你们自便。 秦鸠把盘好的绳子往手上一套，转身便出了洞。迪离愣了几秒，连忙追上去，趴在洞口问， 你要去打怪吗？我能一起吗？ 系统的惩罚兑现总是瞬间的，丑章鱼带吸盘的触手刚卷住那两位末位考生，周围环境眨眼就变了。有一瞬间，他觉得今晚的食物有点沉，似乎哪里不对劲。但下一秒，破旧船舱映在他浑圆的眼珠上，熟悉的味道将他包围，他便立刻放松下来，又到了他平日进食的地方。章鱼馆这里叫峭壁餐厅，因为老旧的船只一头嵌在礁石缝里，一年又一年被冰层加固，而另一头始终半悬着，好像哪一天它还能从礁石中剥离，落回海中乘风破浪。不过今天的峭壁餐厅有点凌乱，不是一片稀烂，这是上次两位食物立下的汗马功劳，章鱼每看一眼都能气得驾崩。本着眼不见为净的心理，他一边把今晚两位新菜往枪口里塞，一边扭动着转了个身。刚转过去，就发现舷窗边站着一个人，熟悉的身量，熟悉的脸，不是游惑又是谁呢？章鱼乌溜溜的眼珠在筐里抡了一圈，章鱼看见那个令他头疼的食物以刚落地的姿势等在那里，脚边扔着麻布袋，手里拎着刀，不知道的以为游惑是来活取刺身的。章鱼柔软的枪口乳肌急动两下，打算先把食物咽下去再跟面前的人斗，结果就这几秒钟的愣神，枪口里的食物突然动了起来，章鱼感到一阵灼烧刺痛，皮肉即刻收缩卷曲，接着又是两下针扎，章鱼眼睛一转，就见两根铁钩从枪口内扎了出来，死死勾着他的肉。 砰砰砰，枪口内传来几声闷响，在嘴里的食物突然发温，在枪口内一通狂舞，敲得他到处钝痛。章鱼忍了忍，终于还是没忍住，哇的一声又吐了。陈飞和黄瑞先后摔滚在地，他们还没发现自己已经脱困，闭着眼睛啊啊叫着一通乱打，直到陈飞一脚踹在黄瑞腿上，踹得对方一声疼呼，两人才戛然而止。陈飞睁圆了眼睛和黄瑞互瞪，语惊未消。陈飞和黄瑞绷着身体急喘了好半天，如雷的耳鸣才慢慢消退。 让开！ 游货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，也许天生音质使然，即便这种时刻，游货的嗓音都极为冷淡。陈飞和黄瑞被冻得一激灵，连滚带爬缩到一旁。等到他们背抵着墙壁无处可退，游货已经越过一道楼梯，跟那章鱼缠斗起来。 我们活了！ 陈飞还是很茫然。黄瑞喘着粗气说： 活了，居然真的响啊！ 人就是这样奇怪的生物，虎口脱险一次，就觉得整只老虎都没那么可怖了。他们突然觉得自己变强了，至少比自己以为的强一点。陈飞看着游货敏捷的身影说： 我们就这样干看着。 黄瑞攥紧了手里长钩。 我反正没脸。 陈飞喘了口气说道： 我也是。 上吗？ 黄瑞问道。陈飞深吸一口气，跟黄瑞一起扑了出去。 游货一手撑地，借着船舱倾斜的地板从障碍物底下滑过去，追逐他的触手刹车不及，重重撞在了障碍物上，甩出一个触手尖儿。游货趁机一削，断掉的触手掉在地上，抽搐扭动了几下，才了无声息。游货单打独斗惯了，这次秦秋没在，游货才忽然意识到，有一个势均力敌的人打配合是一件多舒心的事儿，干脆、利落、效率高。至少能让他少沾一半灰。不过就这么一只巨型章鱼，游货还不至于招呼不过来，顶多再花几分钟而已。令游货意外的是，那两位差点被吞的考生居然没完全吓懵，也冲进了战局。跟秦秋比起来，他们的敏捷度、力量、速度、技巧、体能都不怎么样，皮脆血薄，不经打，脑子好像也不够活，但好赖算个队友。游货瞥了麻布袋一眼，心里估算着再切三根触手把袋子装满就走，谁知丑章鱼似乎知难而退，溜得贼快。游货刚抬起刀，章鱼数十条触手猛地一撑，把自己反推进了船底的破洞中，顺着礁石缝隙滑进了海里。 这是跑了？ 陈飞盯着木洞依然僵着不敢动。黄瑞小心蹭到洞边往下看，报告说： 看不见了，应该是走了。 差不多，上次也是从那里走的。 游货用脚勾起麻布袋，把几段须须扔进去，点了点重量，略有点遗憾。就在游货准备扎起口袋的时候，船底某处突然传来了很轻的水声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又悄然附上来了。游货眉心一蹙，抬头对黄瑞说： 别站那里。 说时迟那时快，多亏了黄瑞对游货的指令有条件反射，黄瑞都没细想内容就应声扑腾。倒地的瞬间，几根粗长的触手猛地从洞里窜了出来，只差一点点就会把黄瑞拖拽进海里。船舱里响起了古怪的叽咕声，像是湿滑的软体翻了个水泡，又像是某种奇怪的沟通方式。游货直觉不妙，果不其然，下一秒三只一模一样的章鱼接连从洞中窜了上来， 伸缩自如的触手疯狂舞动，带着呼呼的风声。尤霍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种怪物打不过人，居然也会叫家长。一只巨型章鱼，它能应付自如，两只也能周旋一下，三只就有点过分了吧。三个丑东西，肥腻至极，老旧的船舱岌岌可危，根本装不下，挤都能挤死人。尤霍一脚把麻布袋踢到角落，拽起那两位翻身到了铁柜后面，就听咔嚓几声响，头顶的船甲板终于不堪重负，被这三只章鱼撑得断裂开来。 不远处的冰原上，迪离他们执意要跟，秦鸠也没拦着，于是一大群考生溜着冰急急而奔，一面努力压住动静，生怕把冰底下的天使引来。 秦哥，到了吗？还有多远？ 迪离努力跟上秦鸠，压着声音问了一句。话音刚落，海岸边突然传来几声爆裂声响，紧接着一簇肉白色触手张牙舞爪探了出来。好了，就这动静，不用秦鸠回答也知道人在哪里了。迪离看着那些巨大触手，咕咚咽下一口口水。 我去，怎么好像不止一个头啊？啊，那章鱼还能生吗？ 秦鸠目光落在那处，没有回答。下一秒，他忽然笑了一下。迪离心说：别是疯了吧？这念头还没摁下去，就见秦鸠转过头来对众人说：劳驾。大家天天被他的骚操作闪瞎眼，头一次被他劳驾，当即精神一抖擞。 别说劳驾，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尽管说就是。 考生们低声说。秦鸠说：喊几声。啥？地下那么多天使看着呢，让谁喊几声？迪离呆若木鸡，差点来了个滑跪，但他脑子好使，只木鸡了两秒就明白了秦鸠的用意。于是迪离两手做了个喇叭，张嘴就是一声嚎叫。光嚎还不过瘾，迪离还在冰上狠狠蹦了几下。下一秒，数百张小白脸伸着脖子就追过来。船舱里，三只巨型章鱼还在发威，可能之前被欺负狠了，现在突然找回场子，不发泄一下，难扫心头之恨。摔砸撞击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混着触手扫起了呼呼风声，动静十分吓人。这些之外，还隐约夹着另一些动静，那是冰层在撞击之下龟裂翻起的声音，可惜章鱼们舞得正兴，没有注意到。等章鱼们终于显露完威慑力，抡起触手准备搞死人的时候，半毁的船只旁忽然传来了嘈杂的人语。三只章鱼先是一愣，然后不耐烦地转了眼珠，扭身去看，就见船侧的冰岸上30多个考生奔袭而来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身后无数惨白的人脸扭曲着向前，像一道白色风墙，山呼海啸的直冲过来。章鱼们一瞬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。